生也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再送，就是前世今生不渝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未知有何方便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。爱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要放弃，情如雨交缠，与你点满山。 一生相爱， 仿佛一夜，白露的光，冰雪成墙。如果回忆无常，叫我寂寞。冷风吹来。 想太短途的旅行，是否感触

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惫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，还等你慌张有胆怯，事过后转身偷偷窃笑，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。我向来做事有些倔，装明白无不想妥协，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，在无人开朗中将我拒绝，再宠我多些，再管我多些，我喜欢撒娇的感觉，再宠我多些，再管我多些，我管你一万个明 自从2012年的12月俞灏明回归舞台之后，以成熟、稳重、自强的姿态成为了励志的代言人，同时通过与各种时尚品牌的合作成为了新一代的时尚偶像。我们一起来听俞灏明带来的《其实我还好》。 如果痛是一种形容，我也会倔强到最终，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，怕什么有我陪你疯，平 繁的苦衷，说爱说痛都太笼统，被故事选中，每次更懵懂。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如果还是一种怂恿，我也不肯选择被动。如果有所谓的太贫穷，不过是不敢再做梦。说还说通通太笼统，被故事选中，每次更懵懂。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。但愿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的眼神你会懂，但愿我们会温柔的目送。那些没看过的繁荣，那些一生的恢宏，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。平凡的苦衷，说还说痛痛太笼统，选中每次的懵懂。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再多不由衷，不过是四月的内容，但希望再继续向前走。 我这是渔火，你是泡沫，上的起落，惹起了烟朵，我只能漂泊，你只能破，念你手风潮也薄，我才不是我，一刹那的寄托，有什么结果？秋雨爱到我们脆弱，爱只是爱，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，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，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。偶遇热闹互相依赖，和刹那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，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不爱。河流上的泼墨模糊了轮廓，你不

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谁为我解围，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？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？谁为我解围？谁为我解围？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？

王菲带来《乘客》。 高架桥过去了，路口还有好多个，这旅途不曲折，一转眼就到了，坐了你开的车。 既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、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的转变，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，不断地推出新作。哲式唱法保留原有的精髓的同时，也融入了现代化音乐的元素。为你送上张信哲带来《残念》。 残忍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，要不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这些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，直到最后的结局，堕落的分离，我是有理不死心塌地。我当然都恨你，你从来不 这一夜，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。你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今夜自己泪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定义，总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刻在心头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的漫长。从此你们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今夜自己泪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定义，总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。刻在心头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遗忘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我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Told me something a little kid should know. It's all about the

眼睛对他最有吸引， 只有你 才近， 你的隐形眼睛 他已经和我招架之力， 想念之意 不要放弃， 眼睛上也有他的美丽， 那想你的眼睛 放出你的凋零， 他已经默默注意到你， 想念之意 不要怀疑， 你的眼睛对他最有吸引， 只有你 才近， 你的隐形眼睛 他已经和我 招架之力， 羽泉凭借着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，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，成为了捍卫内地乐坛的一块金字招牌，并且奠定了他们在内地歌坛的地位。下面为你送上羽泉带来《世上最懂我的》。 是你在我抱怨的时候倾听，是你在我害怕时蒙住我眼睛，用你那种刚的温柔助我穿越过那软弱， 天再暗路再远都不管，越长大越思念越不安，梦里天塌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你都在，曾经的不理智太幼稚，谢谢你我的。昨天我曾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今天转身时候手却放不开，明天等我满载归来，同享这天伦之爱。天再暗路再远都不管，越长大越思念越不安，梦里天塌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你都在，争吵过欢笑过幸福着，谢谢你世上最懂我的。 教会我承担，哦哦哦， 一转眼不小心就长大，两鬓的那么黑变霜花， 若天真的下来，有我为你撑起来，

谈，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，脚步在沉我一的开，心情在对我看得淡，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每一个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静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心的酸，真是太沉，我不解开，冷冻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，甜蜜给你不用归还，结果太酸我看着办，爱情谁能平淡待一人一半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静，爱你也不能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每一个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静，爱你也不能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谁能告诉我，人为何一再盲目而战？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？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静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也静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 1993年，万芳以一首《新不了情》响彻华语乐坛，被尊为台湾的文艺范儿鼻祖。时间来到了2004年，在电视剧《冷风过境》当中，他饰演非常罕见的疾病肌肉萎缩症的患者，并获得了2004年台湾金钟奖最佳女主角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万芳，《割爱》。 总是听你说，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，你为他深深吸引，我看在眼里，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，我只是没说出来，我对你。

关系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 难了，不要给我回忆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传。